锵锵三人行，哎，义军，你作为这个90后的啊， 我又成90后了。 80后的，你，请你，我给采访一下你，你对《智取威虎山》是什么记忆？ 我有印象啊，我觉得我的印象是来自于那些经典台词。 你的、就是啊，那你还 什么 天王盖地虎啊，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 知道。 那、你还挺有岁数的， 可见我有好大把年纪了，好大一把年纪， 早熟。我小时候啊，其实你看，我老觉得我是个这个挺不会表演的人，挺内向的人。但是那天我突然想起来啊，小时候我跟个傻子一样，我曾经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大杂院里，住在一个大院儿。我就在我们家里啊，一趟趟的有一回厨房，就头上戴个锅呀，腰个插个竹竿啊，嘡就出去。夏天的时候乘凉，周围人就坐板凳看着我，在那儿演戏，演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杨子荣啊，穿林海，小孩儿啊，你知道吗？ 对，我有经常唱这些段子， 没错， 我有印象。 所以那天， 那都是后期的《智取威虎山》了。 哎， 他这是后来江青改的那个了、 当年的《智取威虎山》 啊，剑眉虎目。 你说现在要这么一人参加一个什么《中华好先生》选举，等你再看下边。哎，你瞧瞧，这个毛主席啊也关心。你再看下边，这张照片啊，听说徐老师有的讲。 对，这张照片呢，它是个样板戏嘛。每年呢5月26号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呢，他就把它演一演。那我那个时候每一年就等啊，我想等下一年也许多一个之类哈，结果等到下一年呢，他还是那八个人，不过从横的改成竖的。 哦，你看了，你看了多少年？ 我一年都在等啊，我无非是想等一个，比方说这一年有个钢琴伴唱《红灯记》。那下一年呢，来一个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就是希望他在这中间一年里边就等那么一部戏啊。那一年我印象特别深，我等到那个5月20几号，我就像现在盼什么 首映啊、 奥斯卡发奖啊，或者是四年的奥运会这样等。结果呢，他就是从横的改成竖的。 哎，你就 所以他们现在讲话，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 你这就可以想到，这个人要是饥渴哈、可以饥渴到什么程度？啊，他弄个钢琴伴奏版的《红灯记》， 很多人 就爱看、 而且呢，钢琴伴唱的《红灯记》啊，只有半小时，那电影院里不能放半小时的电影，所以前面呢要放半小时纪录片，那纪录片呢很无聊，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多看几遍、所以就是到半场才进场，就是为了听钢琴伴唱《红灯记》。 所以 啊，就是因为有钢琴伴唱。 那么你当时得到的是一种什么精神满足呢？ 好听啊！ 如果是今天，不会有人再去看第二遍了。 好听啊！因为钢琴伴唱《红灯记》比那个京剧的《红灯记》在我们那个时候看来，因为那是唯一能够听到钢琴的机会。还有你知道列宁在1918列宁在1918里边不是有一段《天鹅湖》吗？哦，那我们的性启蒙啊，多少次的这个最初的生理的冲动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嘛，那个《天鹅湖》嘛，那我所以到现在我看《天鹅湖》啊，直到他放那段音乐，我脑子里就会那个俄罗斯水兵啃鸡腿的那个印象。 我以为你刷牙呢。 俄罗斯水兵啃鸡腿，因为那个电影很多人哈、到时候就看了无数遍，他们就进去看，看到这一段以后走了，有个人跑来说什么地方陷落了，这个好，他们就走了，就是只看这一段。哇，你不知道这个比较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他想不到有一些片子的有些段落在有些地方是这样被呈现的。 我有一段是前一段碰到那个上海那个作家陈丹燕嘛，他就讲起来，就他说就像你们那个时候啊，整体环境很封闭，但大家对严肃的东西特别的饥渴，你可以跟他聊很古典很严肃的话题。他说现在是反而是整体环境大家非常之开放呢，你没有人愿意跟你去谈这些非常严肃的东西。 这倒是，我那个时候我有个打桥牌的朋友，他在那种垃圾堆里找到一堆的唱片，人家抄家抄出来以后，然后他就拿回来家里把窗门什么关好，大家就非常神圣的听莫扎特，听天鹅湖的音乐啊，那觉得真是 你说要是那个时候就港台流行歌曲进来，那么大家还会听天鹅湖这种钢琴曲？ 港台流行歌曲那是看不起的，包括邓丽君什么刚进来的时候 啊， 我的第一个印象，我觉得他不是唱中文，因为那时候跟山口百惠一起进来，我觉得邓丽君的歌好像不再唱中文，你明白吗？她的那个曲子太软了，不，而且那个时候 凡是你在文革当中受过这个19世纪古典文化熏陶的人，对于后来的武侠和港台文化都是取一个比较贬低的态度，一辈子都不会进入的。 但是 到今天为止，如果你是一开始读书是读什么什么 Flaubert 啊，什么什么什么 Standard 开始的话，你不会变成非常大的金庸迷的。 哦， 变成港台文化的拥那个粉丝的是稍微再年轻十几岁的。 你看，我就跟徐老师境界就不能比了。你说这个青春之梦啊，我当时暗恋的他是俄罗斯的。不是，他是俄罗斯的这个芭蕾舞《天鹅湖》，我是红色娘子军，你知道吗？ 芭蕾版的那个 芭蕾版， 那也很厉害，世界上少有的穿短裤跳的， 就这么一截大腿啊， 这是 就这么一截，底下是绑腿， 底下是绑腿。这个江青后来陪了美国的什么人来看，他们就看待全世界的再性感的芭蕾没有穿短裤的。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饥渴的这个作为一个孩子啊，所以最近我很关心这个潘绥铭退休的事儿，研究性的这个学者是吧，他跟李银河最近都有点不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关注啊，就是在一种啊，我们饿死过人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知道精神上这个人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这个人的正常的生理反应是什么样？你比如说，说是个少女思春，对吧？你知道一个男孩子也会思春吗？ 悲秋吧，你们 不是不是，哎，我跟你讲一句， 你男孩也有青春期吗？ 我知道肯定有， 我跟你讲，就是说女孩思春，这个我可以跟你讲分享，就是说女孩一般是这个初潮，对吧？然后慢慢的她就有这个人了啊。然后男孩你这都是什么样？男孩呢，基本上也是在这个13、14岁的时候啊，我觉得呢，会有一次这个邂逅。你比如说我那个时候，你知道邂逅的是谁啊？当时香港这儿有一个电影叫《三笑》，演那个秋香的，我记得是不，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叫什么思思的女演员，陈思思还是什么思思？哎呀， 好像是。 哎， 那 个时候 记得有那么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看一个什么电视啊？还是今天的孩子们没法想象了，一个楼甚至几个楼的人共用一个9寸的电视机。 哦，这个我也看过，这个我看过。 和全体人吃完晚饭在广场上看这个电视机啊，我就模模糊糊的看到了这个陈思思，看到了这个秋香，哎呦， 晚上梦里， 晚上发低烧，而且我有3天在晚上啊，就躺在床上就，懒得起来。我后来想是有点发低烧，然后呢，翻来覆去的啊。就是这个思思啊，哎呦，我的天，我就想着他， 贾宝玉的那个 浑身酥软，我就记得这个印象。 后来你有没有去找过 这个思思？后来 就不敢找了， 流落到了哪个老板手里？ 我估计我们节目播完了，你会收到电话了， 是吗？思思没准在香港啊， 对， 是吧？ 但你们怎么看？现在反过来是一个香港人拍你们那个时候的这种红色 经典。哦，对，已经终于把话题扯到正题上了。 最近香港人拍大陆话题特别多呀，你想那个谁拍那个萧红，当然那个萧红他后半段本来就是在香港哈，然后又是陈可辛拍大陆那个什么拐卖孩子，你发现。你像现在香港人全部回归大陆的话题，对， 哎对，能谈到北伐吗？有那么厉害吗？ 我们他们提过这样的口号，提过这个， 对， 北境想象，他们叫北境 北上啊， 他们一般叫北望神州，过去是北望神州，然后 最早跟我讲北伐的是冯木，他那个时候是贬义的，他那个时候我记得85年的时候在北京一次吃饭，他说现在是港风北伐。就当时王蒙也在桌上，他是不满，就是生猛海鲜啦、的士啦，就是香港的一些文化影响到大陆的日常生活，他还没想到后来的房产业呢。真正港风北伐最成功的是地产这个文化，这个才是最大的。哎，我差远了，廖，自求多福，自求多福。 行啊，去广告啊，你把时间都占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智取威虎山》，我参加了这个首映啊。 我以为你参加演出呢，我想你演谁呀？ 你 们 上面当。 是，哎，徐老师，我还有一个这个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她讲的很特别符合我的认知啊。她就说啊，不要嘲笑人，或者说不要批评人，因为从你嘲笑之后，很快你就变成你所嘲笑的事物。 就是非常准，在我的这一生中，比方说，哎，我刚嘲笑了走红地毯，我说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走红地毯，我就不爱走这个红地毯，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说你给我钱我才走呢，你不给我钱我都不爱，就是说别人觉得走红地毯很光荣，我觉得怎么那么丢人呢？啊，咱们平时看电视，我看那帮明星们走红地毯，我就在 恨他， 不是恨他们，我就看他们笑话，像小丑一样，一个个打扮的跟个花孔雀一样，还招摇过市，对吧？ 结果你走了， 结果那次我连走了三天，我说完这话不久，连走了三天。头一天呢是这个《一步之遥》的首映式走一回，第二天就是《智取威虎山》又走一回，然后第三天呢就是那个安徽卫视有个国剧盛典，就是颁奖，然后主持人也让走，又走一回。你很快，所以你不要轻易嘲笑人，你知道吗？一嘲笑你自己就是。我就是说那天我走红地毯走到头。有个小女主持问我说你今天 这个阶段，所谓打倒一切的时候，这个文化的传递的因子啊依然存在。 好好好，我觉得这个徐克就是我的这个对这个电影这个评价一个字儿好看，就是 他说故事说得好、 啊、哎，而且就是不是没有缺点啊，但是这种香港导演咱们认为的缺点，其实我也觉得那很难叫缺点，就是说而且我觉得它体现出某种怎么说呢，你想不到一个香港导演呢他有敬，他有尊敬，他有真正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情节，你想不到。 他是因为以前他在大陆做过志愿者还是什么，好像他就是他以前也看过这个，就是这个戏， 对， 他对这个样板其实有记忆的，所以才会这样拍。 对， 所以你看 当初的小说出来的时候、嗯、他现在跟小说比较最接近，就样板戏是把小说往革命的方向拔了一下， 包括他对那个样板戏对吧，他有某种情节，所以在电影里他会直接使用，就是那作为一种致敬吧、嗯、咱们也可以看一段。 不是，我有时候我在想啊，这种情节这种东西啊，有时候它会不会太强烈了，占据了它所有拍摄的，你包括姜文的，就是它这个情节在里面以后，它没有了，有时候还让我觉得单薄了一点。你比如说，就这个片子里，它没有跳出那个好人坏人的那种对立，这个这个二元对立。其实您刚才说到那种匪气，我觉得这个点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不记得是谁说过的，好像是闻一多还是谁，他说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里面啊，挣扎着是一个儒家然后是一个道家和一个土匪。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儒家呢，就是说那些人都是奔着庙堂去的，要去混官做的，道家呢是都想去归隐的，一个土匪就是不在这两种规矩这个秩序里面的那种人，要自由的那样一种人。他就觉得中国人精神里面其实是有一点匪，就是这个匪气在里面的。所以 他那个片子里面我看到，就是杨子荣不是他有一段他就说要脱队嘛，他就说要就是你们不让我去我自己去，那一个时候我心里就一动，会觉得哎，他好像突然他那个身份转换了，就是他变成一个孤胆英雄，我进去而且跟土匪打成一片，我甚至觉得如果里面能加一点他有点分不清自己是什么身份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会感觉会更好。 哎呦，新编的 那种匪气在里面。 你想那个时候样板戏反复突出，要突出武装斗争，不能强调白区斗争，因为要否定刘少奇嘛，毛泽东要强调武装斗争。可是你想武装斗争呢，奇袭白虎团啊，这个智取威虎山，最令人印象深的就是杨子荣这一段。而这种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原来的武侠啊，在50年代以后全封掉了，踢掉了，他们都繁荣到香港去了。为什么莫言的红高粱啊这么有突破性啊，他就接续了这一条从水浒以来的传统。这就是这中国人的骨子里啊，我们的官民相斗啊，要有一个匪在中间，亦正亦邪，这个传统。红高粱一出来啊，当时那个评论家雷达就说救活了抗日题材啊。就是他出现了一个匪，现在的新改啊又把它往正的方面去改，那就是又违背了，就是脱离了他当初的这个。 而且你说简单是吧，但是有的影评呢恰恰对这一点反倒是就认为是好的。就说徐克的这个智取威虎山呢，甚至有人认为好看就好看在简单，你知道吗，像个小男孩的游戏，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侠客对吧，解放军就是侠， 他所有的电影都 侠抓匪， 对， 就是然后呢你知道就是这种枪战呢、啊、什么007啊， 他就像个007嘛。 哎，但是刚才这个样板戏里的这个杨子荣啊，让我感觉到啊，其实我从来就没觉得他像杨子荣，他像杨子荣，我就觉得张涵予这个款像我想象中的杨子荣。因为你看带这两笔，咱们不是要讲主义吗，这个就很有意思。你看啊，刚才的这个样板戏里的杨子荣，你就可以知道当年所说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这个杨子荣是这个造型的。那张涵予版的这个杨子荣啊，其实是现实主义的杨子荣。而你看这个徐克也挺有意思，徐克当年的浪漫啊，在香港他武侠片的这个浪漫啊是虚的，是吧，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这吊威亚都是虚的。其实徐克由虚入实啊早有线索，当年他有一个影评不太好的电影叫七剑， 我看过、 哦、 看吧， 七剑下天山， 从七剑、对， 我也看过。 你看从七剑开始，其实啊他就已经开始把这个武侠呀转向现实，拍得更实，脏乎乎的那种泥巴，那个就是那样子的， 注重细节， 注重细节。然后你看到杨子荣这儿合在一块儿，就是徐克在这儿在大陆的这个红色经典题材里找到了他的现实主义。 可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过去我们讲这个土匪，其实像那个《水浒传》里面也都是土匪，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土匪形象挺正面的嘛？就是绿林好汉嘛那种感觉。现在为什么他这个人你都不问这些，就是这个坐山雕他们以前是干嘛的，这个人原来是伐木的嘛，他的原版是伐木，他也生活也很困苦。 他那个是因为林海雪原的创作背景要宣传革命战争，你的这个50年代整个这个文学里边要强调这个革命战争嘛。 我认为这徐克的这部片子啊，你不能当成知识分子， 是，那当然， 不能当成知识分子电影 看，那当然，我觉得他很好看，是 为了观众， 是， 他就是让观众就像看打电脑游戏一样好看，知道吧？ 是，我承认， 就是现在的很多枪战的场面，有些小孩看着都兴奋，因为他们玩的那个打仗游戏啊，那个子弹都是噌这么过来的。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我当时首映的时候，我当时反而产生一个疑问，我反倒觉得，我说女的爱看这个吗？ 我昨天看的非常之精彩。我虽然说我一方面觉得它就像个007啊，但是它更多是这个是群像的，但它很紧张。虽然这个故事我都知道，但是每一个环节我想看，哎，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怎么样？它是有这个紧张，有代入感的，而且我其实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这个土匪形象的问题啊，就是。我正好因为昨天因为这个话题，我看一下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左派的，就是至死都是共产主义者，那个是埃瑞克霍尔布斯嘛，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讲这个土匪，他就讲， 我以为专门讲坐山雕， 哎，里面有讲到中国的这个水浒嘛，但还没有到这个坐山雕，他就说你有没有发现就很奇怪，就土匪的产生跟文化是没关系的，就是人类历史上从南到北各个地理环境里面它都有土匪， 它其实跟什么有关系呢？它是跟农业社会有关系。它是土匪是农业社会的，就是小农，那些小农呢，他不愿受束缚，但是呢，一般的那种生活的生机又容不了他们的时候，他就去追求自由，所以他会去干那样的事情。到现代化以后，就是铺公路啦、修山啦，这些人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地了，等等。那女的为什么喜欢看呢？大家都爱看，是因为她说，说到底，土匪反映的是一种要自由的侠义精神。 男孩不坏，女孩不爱，是吧？ 那这个精神是大家都爱看的。 对，那你觉得梁家辉的《坐山雕》有魅力吗？ 我就觉得他把这个人物塑造的就没有身世，没有来历，就我还就那个梁家辉我喜欢的，但是那里面看不出是他了，那个鼻子，但是。我就说他把这个人物弄扁以后，你完全觉得他是个坏人，完全没有同情心在里面，一点都没有。 今天很多人呢、啊、都意淫这个，觉得那个时候的电影啊无限的好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我有一次好像跟这个姜文聊天，我觉得他说一个给我印象挺深。他说啊，就好比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我去的我们家附近那个电影院，他说我每次去看电影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里都一股的那种菜市场那个菜帮子味儿。他说，所以说我对电影很美好的那种少年那个记忆，往往这种味儿。他说，但是你要说这种味儿是香味儿，你就有点闹不清楚了。就是很多人是， 我觉得记忆 就是你成长过程。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对这个，我觉得要有个冷静的认识，就是。